我們有沒有留意一個現象呢，近年美國鬼片幅數相當之多，可能跟美國本身的社會氣氛有少關係。他應該現在，你作為一個非常進步的國家，是很進步，非常之好，有理性，不是那麼迷信的，是非常之理性，但現在開始調轉了，因為在你很理性，在你很進步的裏面，有些東西如果你沒有解決的，或者有些過去的黑暗的歷史你沒有解決的話，不好意思，你到時候如果你再進化再走前一步的時候，你一定要解決這些舊的東西，這樣才可以的。所以你會看到那些鬼片其實變成一個時尚，它不是就這樣講鬼那麼簡單。 基本上你說他怕不怕鬼，他們好像Halloween鬼就Halloween，是會令到你怕，不過你知道那樣東西是應該是假的。你有個辦法來去了解這個鬼的出現，那個是最重要的。但是他那段歷史，譬如他們在新英文吊死的女巫，近年很多，不知道為什麼他又說這件事出來，近年很多。 我想他在找到喺嗰度找到一個戲劇的元素，就是他將啲女巫，因為女巫有時會分姊妹女巫，有時就係啲，尤其是呢部，譬如我哋講瑪莉嗰個，你要睇到有三個女性嘅，三個女性形象。 一個就是兒童，一個是懷春少女，一個就是阿嬸，這三個有一個更大的瑪莉，但那個是不存在的，但通常有三個女巫出來，我們會將她套入一個就是文物巴士 那三個女巫的形象，一個屬於一個可以了解你的過去，一個就是你當下你會面對的一種力量，另一個就是將來會改變的那種力量。就是美國的普遍來說，其實當那時期 當時有這些叫巫女的情況出來，要獵殺，跟歐洲一樣要獵殺的情況，就是他去到一個叫新大陸裡面，有些新大陸裡面有些他不認識的一種異象，他就將他套入了一個靈異的東西，如果靈異的東西就是不好的東西，但他那個就等同於那個密巴斯的未來的女巫的東西。 如果你是了解到他，跟他大家相處的時候，世界就是跟歐洲世界的發展不同，就是那樣。但他錯過了一個機會，就是他以前的那種叫做對於無名的不熟悉，所以就出現了這件事出來。因為你會看到他現在這些巫婆戲，他有這些元素就放了在那裡。 Gary Oldman更加要講，Gary Oldman他經情四百年。哦，Dracula，他做Dracula那時，他未有三個女的，三個女就是佢是女巫嚟噶嘛，嗰三個唔係三個女，只有三個老婆啊。咁嗰個係呢個Dracula，嗰個響個故事裡面都有呢個叫做三巫嘅嗰個形象喺度嘅。 嗯， 嗱咁嗰個船本身咧就比較特別啲嘅，除咗即係會變大叔曬之外， 船頭有個女的雕塑，現代船我少見，但當年我們看這個 Jason Agonauts 那艘船的確有這個女巫的樣子出來， Jason Agonauts 那個就是女神有型的神像複星，那艘船那個是天后，是不是Diana 特地為了保護她，放了那個女神像做她的船頭，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時候那個船頭，但這次船頭變成了女巫，不是一個保護神， 她是神是巫的。 佢裡面嗰度咧，就都你可以兩面睇嘅，即係睇你點樣去認識巫術，嗰樣嘢出嚟。因為 Jason 同 Agnes 係啦，嗱，要講翻啦，就係佢嗰個以前佢做嘅時候咧，呢個會變形噶嘛，係 啊 係 啊，會講嘢添啊， 會講嘢噶嘛 嚇。啊，呢個就佢嘅，即係等同於我哋中國咧嗰個海洋文化咧裡面咧。佢都係一個船頭咧，就做一啲，就唔係一個叫女神嘅形象，就放一啲嘢咧，就祭馬祖啊。 嗯。 啊，因為大海咧，裡面嗰度咧，你會睇到咧，大海呢個領域咧，嗰個阿頭咧，就同陸地嘅阿頭咧，就有唔同嘅。咁佢咧，即係好多時咧，即係你會睇到海盜片啊，或者咩都係講咧，嗰個咧，你要去想同佢溝通嘅話咧，嗰個係一個女神嚟嘅。嗯。啊，咁啊，呢個 Jason and Agnes 咧，啊。裡面的那個 Agulus 就是那架船，就是裡面都有這個 船頭的那個形象呢，維京那個都應該都有這個形象，要是放龍，要是又放這些叫做是保護到架船的一種飾物在那裡。 其實那個是辟邪的嘛， 是， 但是這個故事本身就將它調轉了，就變成一個是那些附靈，即是在 possession 那裡， 是，我想它那個都幾明顯咧，佢都係想講咧，即係神同魔裡面咧，即係嗰個叫裡面咧，佢究竟係神定究竟係魔咧？唔係人嘅判斷嚟嘅。人咧，你當咗佢神咧，咁你咧就可能你對佢好中意啦。啊，如果你當咗佢魔咧，你咧就好驚。但佢可能係同一樣嘢。神同埋魔咧，嗰樣嘢嗰度咧，即係你若想去了解咧，尤其是東方嘅好多戲咧，啊，你睇到。他們可能都有看徐克的那部《新蜀山劍客》，鄭少秋做的丁隱都說神魔原是一家，對他們來說一個 family 裡面原來神和魔可能一個就是老爸一個老母，這樣解 的。是啊，至於說那隻船本身呢，就如果那個導演呢他花了心思，其實船本身就應該是他主角來 的， 就不是人，不是那個演員是主角嚟嘅。 係啊，你啊，唔係台長，你講得啱，同埋你上個禮拜你未睇嗰陣時候咧，都有感而發咧，就揾翻嗰個叫舊船，馬里號，嗰個鬼船嘅成個嗰個典故啊，咁我覺得佢依部戲多多少少咧，都係將馬里號嘅嗰個咧，就將佢叫做係迷你化咗佢，變咗 pocket 化咗，係一架細船。但佢裡面咧就掂咧都係掂到嗰、那個，因為嗰時馬里號啊、五月花啊，即係嗰啲船咧就係喺嗰個叫做係白人嘅嗰個叫做航海稱霸嘅嗰時期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船嚟嚇。咁而馬里號咧就發生咗一個叫離奇事件咧，到今時今日咧即係都係一個叫大懸案。咁佢都呢個咧，我都係攞，我諗佢都係攞咗嗰個即係成個嗰個叫做係懸疑嘅成分。就套落呢個古仔嗰度嚟。 係，咁但係佢呢個亦都係觸及嗰、那個即係百慕達三角啦。 係， 就因為佢去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喺美國嘅航海史上面咧，係好著名嘅，就係都好多嘅船喺嗰度無故失蹤噶嘛。 係，啊，飛機都會。 係啊。 啊，神秘嘅三角洲嗰個嚟嘅。咁啊，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而家呢部戲咧，即係一個好似一個看似好電視劇嘅格局。啊！定係 Gary Oldman 唔知做乜鬼， 就肯去做啊！ 出嚟咧，咁但係佢裡面咧，佢就玩到好多依啲元素咧，俾人睇嗰陣咧，都會發覺咧，你可以引申到好多嘢啊，歷史啊嗰嚟。咁啊，除咗呢部之外咧，突然之間咧，我都諗翻起一部你阿頭仔，你有冇睇過啊？哈利遜福嘅佢有一部戲，又係講佢帶一家人走去南美。 Mosquito Coast 係啊， 佢有個原著嘅呢個原著喺度。 嗰部戲你記得啊？呢部戲咧，我覺得鬼船馬里號咧，依個家庭啊，同埋阿 Gary Oldman 做嗰個叫爸爸嘅嗰個形象咧，啊點解一啲人都會睇嗰陣咧，同埋 Gary Oldman 一睇咧，即係話我要做呢個戲嘅因由咧就係。他那個爸爸形象呢就是好像這部戲是一部經典戲，因為這個導演呢，如果你喜歡看《暴雨嬌陽》呢，就是他的《Dead Poets Society》，就是這個導演，澳洲導演的，就是 Peter Weir 他的一個經典作品。 係咁啊，佢 呢個咧都係阿而家小秋個大佬， 係 就係 River Phoenix， 係啦，就係 嗰個，佢 Stand By Me 都係佢有份。 即係而家你喺鏡頭入邊見到嘅呢個細路仔，係佢嘅細佬就攞咗呢個 Joker 嘅呢個最佳男主角。 嗯哼， 咁但係咧佢就好早死咗啦， 係就中毒咩食得。即係毒品過量身亡嘅，嗱呢、這個爸爸嘅形象咧，你睇下就戴眼鏡又咩嗰度咧，依、種咁嘅型阿 Gary Oldman 其實我嗰句依部戲咧，就算如果尼古拉斯基茨咧做嗰陣咧，佢都特登想攞依個形象俾人哋大家記得翻呢部戲，因為佢講嘅嗰個裡面嘅嗰個主題，而家咧就一個叫新世代嘅版本嚟㗎啦，咁啊。咁同埋咧，就特別咧，即係佢特別一提咧，就呢部戲咧都係咧，去到後來嘅嗰時候咧，就母親係要承擔咗嗰個叫做係做一家之主嘅嗰個責任嚟嘅。 嗯， 咁嗰個咧就即係咧，你會睇到咧，佢今次咧呢一部戲咧，鬼船馬利號咧嗰、那個，佢揾佢揾嗰個即係做媽咪嗰個角色嗰個咧。咁啊唔係嘢少嘅喎。佢就 Mary Poppins 嗰時咧，佢又亦都有份做嗰個嘢，因為咧佢基本上咧呢部戲咧，即係佢 Gary Oldman 啊，即係嗰個身份啊，夾埋嗰個咧，你會睇到咧佢藉著呢部戲喺度講緊而家嘅嗰啲企業家，尤其是銀行家，因為 Mary Poppins 就係講緊嗰啲銀行業嘅嗰啲人咧，佢面對緊乜嘢嘅問題？就話事業嘅嗰個去到佢呢個時刻咧，佢發覺全部啲嘢系統化曬嚇，佢已經嗰時咧嗰種叫做係好似一個船長啊，一個 captain 嘅嗰種能力已經冇嘅時候咧，佢翻翻轉頭，我要搞翻掂我個屋企嚇，嗰嘢嘅時候咧，佢就面對咗好多好多一啲，然後咧你作為一家之主或者你一個叫做係船長一個 captain 喺屋企你就係搞得好有問題啦，即係咁樣樣啊。咁啊，所以咧呢個，我覺得佢呢部咧，即係依套馬利號咧，依套咧佢裡面嗰度咧，我睇嗰時候咧，又唔係因為咁樣咧變咗好好睇，因為我覺得咧都係細翳咗嘅，但係嗒落好有味，就係嗰樣嘢嚟噶。 嗯， 呢部你記唔記得？哇！我係好有印象嘅呢部戲。 哦，你唔知要記得，你仲要睇埋個原著添，係嘛 嚇？哦，我冇睇過原著啊，你有冇睇過嗰、那個？ 有， 好鬼正嘅， 係啊嚇。 個故事 咁，但係就佢始終嗰、那個呢、這個而家我哋睇到馬利嗰個製作成本比較低啦。係咁，但係你話佢如果佢可唔可以玩即係勁啲咧？咁我覺得絕對可以嘅， 絕對可以嘅 嚇。即係最近一樣嘢就係嗰隻船入邊咧，佢點玩個空間感？ 嗯哼， 譬如話佢入到嗰啲即係好隱蔽嘅房間度咧，佢點樣？但係即係頭先雖然你話佢個導演咧係攝影師嘅，但係處理嗰啲最黑嗰啲地方咧，我覺得就即係未發揮到佢最勁嗰個潛質咯。 咁啊，事實上咧，我覺得佢你會睇到咧好多時美國咧即係有啲所謂細戲嘅，同埋佢特登都揾嗰啲譬如。導演這個攝影師即係冇乜太大嘅 selling point 嘅喎，咁嚟去拍咧就係佢會佢其實我哋又睇到嗰個有個因由，佢就係好想即係無論點都好，其實依啲古仔你可以再翻拍都得嘅。但總之喺呢個時候，佢需要有一部咁嘅戲就擺出嚟，同埋佢嗰個喺嗰個包裝裡面咧，即係你睇到依個攝影師咧，佢唔係嗰啲叫一般嘅攝影師嚟嘅，佢係對嗰個叫係視覺科技嗰度咧。係都有一個有一種成就，然後咧佢冇乜條件可以拍到一個即係更加大嘅戲嘅嗰陣咧，但係咧Gary Oldman 都話得 OK， 我幫你拍，點解？因為都知道咧依啲就叫插旗啊。 嗯， 喺呢個時候啊，2019、2020嗰時候咧，你有一部咁嘅戲出嚟咧，就有意思啊，就即係令到啲觀眾去睇嗰陣咧，勾翻起呢啲古仔，勾翻佢裡面咧講嘅嗰種。裡面咧即係掂到嘅嗰啲素材啊！如果第時咧再有好啲嘅導演好多咩，再拍大型啲咁樣咯嚇。呢、這個我諗阿 Thomas 都肯做一部㗎，嗰、那個係咁所以到時到後咧都有一啲咁嘅戲，無論係大戲或者短戲嘅短片都好咧，咁啊即係變成咗係佢哋嗰個叫做係美國電影咧，佢拍點解個工業會咁發達咧？佢從來咧。 就不會疏忽咧，即係喺個時刻咧，你應該要有啲乜嘢嘅大碟， 嗯， 同埋應該有啲乜嘢咧，即係大家叫好似食翻一啲喂啱食嘅嘢咧，係要擺出嚟去食嘅咁啊。 係啊，嗱咁誒呢段時間咧，就大家去睇片咧，就有唔同嘅心態噶啦。 係， 因為咧嗰啲啊。好即係話花好重成本啊，卡士好勁嗰啲片咧，呢排就冇乜避開曬㗎啦。咁但係個好處係咩咧？就係呢排睇好多另外嘅片。 係 話你有俄羅斯片啦，你又有西班牙片係嘛？ 西班牙係啊， 有 西班牙嘅動畫片啊，布紐爾嘅動畫片都有啊。 係啊，咁啊，即係算係一個百花齊放嘅年代嚟嘅，咁所以大家就即係不妨掌握呢個機會啊，即係入場睇睇。咁就跟住落嚟咧，就好多舊片上啦。 係。 咁而家係上緊呢個蝙蝠俠係嘛？ 係蝙蝠俠嘅嗰三集。 三集嚇。 Hunger Games 嗰三集有咗啊。 係。 仲有一部咧就更離奇嘅，因為嗰時喺香港都唔係好收得，點知而家咧當係大片咁嚟放，就係嗰個叫1900嘅，即係而家叫做係咩？星光伴我飛啊！ 貝多魯奇嗰度。 係啊。不是貝托魯奇，那個是就是《星光伴我心》的導演。 哦，這個不是，我記錯了，1900就是以前有一套就是羅伯迪。 哦，是啊，是啊，那個都是叫1900。 啊，就是羅伯迪尼魯和誰？是。是不是迪帕杜啊？是 啊，是啊，是啊，《大別子情聖》。 大別子情聖。 這部呢就叫《星光伴我飛》，就是講有個人呢，他由小到大呢，就都在一個船那裡呢，是長大的。嗯。那他呢，就大個了，他做了一個船的裡面的一個音樂家。 嗯。 啊，那麼整個故事，那麼嗰時嗰部戲咧，其實都相當之好睇，但係就全世界咧嚟講咧，都唔係太受歡迎。 嗯。 咁但係而家咧就竟然咧就喺呢個時刻咧，就因為可能嘅同船有關啦，因為我哋呢個疫情咧，即係都同船係好有關係噶嘛。嗯。啊，即係譬如有好多公主號出咗事。 嗯。 咁樣就都竟然真係攞翻呢一部戲咧出嚟咧，就數碼修復咁樣嚟放映添嘅。 係咪？ 嗱，嗰個大家要留意啊！之前冇睇過咧，而家睇翻個trailer都話，咦？好正喎， 係咪？好，咁所以大家把握機會啊！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